大家好，又系宠儿话你知，我系阿 Yan。咁上嗰几集都系我哋围绕住都系猫同狗啦，同埋某啲机构去点样帮啲猫狗去免费绝育啦。咁今集咧系好特别，我哋唔讲猫，唔讲狗，我哋讲野猪。咁今次我咧请咗我个好好朋友，野猪关注组 系啦。 咩名？ 我系阿 Ronnie 啦，系啦，系啦。 咁咧今次佢会同我哋讲解咧，因为其实猫狗好重要之余啦，其实咧我哋而家市面咧就好多野猪出没啦。点解会有依个问题情况出现呢？以前系冇噶嘛。咁阿 Ronnie 咧就系最清楚，所以我一定要问一问佢点样帮到啲野猪。我想问一下野猪关注组咧系几时成立？点解会成立呢个机构？ 咁其实香港嘅野猪关注组咧就成立喺2013年啦。咁有六个友仔，即六位朋友仔啦。咁志同道合嘅义工，咁成立出嚟嘅。系啦，咁就啱啱想讲翻啦，譬如话你之前讲话野猪成日出没啊，咁我哋好多同即系报章上面或者媒体上面咧，听到出没呢两个字好似好鬼鼠咁嘅，即系我都好明白，好多市民都会可能叫佢哋野猪出没啦，乜乜嘅动物出没啦，其实我谂我哋会用一啲嘅字眼就即系唔系话要去矫正啦，而系我哋想即系对动物一啲公平啲嘅，咁啊可能出现啦，或者出现呢个社区，其实因为呢个社区本身系由佢哋嚟住噶嘛，系啦。譬如話一啲嘅村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發展咗嘅一啲嘅屋村啊，本身係佢哋嘅原居地，係原居地，咁我哋侵佔咗佢，咁其實我哋應該可能係我哋出沒喺佢哋嗰個生活圈子裏面。不過講翻我哋關注組成立先，咁關注組係2013年成立啦，咁點解無啦啦成立咧？其實即係我個人啦，自己就喺大約可能話講緊2000年啊之前咧，都好留意係野豬啊一啲野生動物噶啦。我記得好記得一單新聞喺2013年冇記錯發生就係一個豬媽媽，咁咧就喂緊一啲嘅豬 BB 嘅喂奶喺個天橋底下面，咁咧結果咧係啲政府啊就好事多為啦，漁護署嗰時候就過去驅趕個阿媽走啦，因為有市民投訴話發現咗野豬啦，因為其實呢個一個好黑板好官僚嘅方法嚟嘅，即係個你見到就要去驅趕佢，咁其實佢又冇騷擾到任何人啊，或者攻擊任何人，咁齋喺度瞓緊覺個豬媽媽有五六隻嘅豬 BB 喂緊奶，咁好衰唔衰？漁護署啲人就去捉佢哋，咁結果豬媽媽走咗啦。咁就有啲豬 BB 就跟佢走啦，驚慌地跟佢走啦。咁啊，經過一條坑渠嘅時候咧，一隻豬 BB 就跌咗落去。咁啊，漁護署就執咗只 BB 就翻去呢個嘅動物管理中心裏面啦，就話要去檢疫幫佢係啦。咁啊，其實好多市民都當時都反對我，就話點解你驅趕豬媽媽本身已經唔啱啦，你哋咁樣第二件事點解你哋唔可以即時放翻只豬 BB 俾阿豬媽媽咧？而家啲長途跋涉，仲要攞翻去管理中心裏面要話幫佢檢疫，我哋覺得即係好多市民都去投訴，我哋發覺咁多市民喺即係關注組成立之前咧，咁多人去投訴。都好似投訴無門喎，都冇一個嘅團體或者做個中間嘅橋梁， 同阿政府幫野豬， 係幫野豬，幫啲市民尊重動物嘅市民去發聲嘅。我點解冇嘅咧？咁結果一個導火線發生就喺2013年啦。做乜事咧？咁有隊嘅野豬狩獵隊，就喺呢個嘅大圍嘅龍亨村咧，就去射豬。佢唔係好似惡作劇咁攞啲 BB 彈射豬啊，唔係攞啲水槍嚟射，佢真係攞啲荷槍實彈嘅子彈嚟射。即係咁，你講緊前面嗰幾集啊，已經可能講緊啲貓狗啊，或者可能其他嘅動物啦。我諗冇一種動物可以係俾人哋公然咁樣去合法射殺嘅。我諗係野豬佢嗰個命運第一樣嘢，佢已經輸在氣泡線，可能已經 係啊 係啦。咁雖然我都唔覺得有啲動物可能都可能生不如死啦，有啲係繁殖場裏面動物啊，咁都係其實都係入咗个无间嘅地狱嘅，咁但系你会见到野猪好明显系对于一个制度上面咧系对佢唔公义嘅一种动物，可以合法射杀佢。咁当时我就同另外一位嘅干事小杨啦，咁就去阻止咗呢件事嘅发生，咁就搞到好大件事啦。咁村长又过嚟威吓我哋啦，咁又话你哋点解阻止我哋啊？即系你以后唔好入大围啦，你唔好入呢条村啦。咁呢啲嘅狩猎队亦都好即系凶神恶煞咁对我哋啦。咁啊，结果闹到好大啦。咁我哋就决定成立咗个关注组，系啦，就觉得要去关注 動物的權益，尤其是野豬。雖然我們很想關心其他動物，但是我們就由野豬去着手，因為覺得他們這個狩獵隊一嚟就係唔公義啦，二嚟就係唔好話射到豬啦，其實好容易喺咁嘅情況之下射到人嘅時候，咁其實都係對個社會唔安全嘅。 嗯，咁但係呢，以我所知，我見過啲野豬出沒嘅地方啦，你頭先講農村即係大圍區啦，咁我都見過西貢，同埋咧最多嘅話，其實係唔係金山郊野公園咧？ 啊，係啊， 依三個地方我就見過嘅。咁其實，但係我聽到好多咧人都唔止，好似甚至乎係咪咩太古城啊？係咪啊？上次咪話有隻野豬入咗西灣河，入咗去個 商場裏面 店入邊，但係點解咁去到 多咗咧？係咪？ 係啊，點解會同埋係？咁多野豬可以喺而家直情點解會走曬落市區咧？ 嚇、不過我哋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唔會公布地點。不過你既然講出嚟，我哋都即係大約可以話俾個位置喺邊啦。咁樣可能係一啲大圍裡面啦，可能西灣河啊，我哋可能一啲嘅地方，譬如香港仔啊、赤柱啊，個頭都會有野豬出現嘅。都經常會見到嘅，咁就咁今日仲有單新聞添啦，我哋啱啱就出咗 Facebook 好得意嘅，即係我都順帶一提啦，就係、是、西貢裏面嘅一個大學裏面啦，其中一個地方啦， 即 係 今日嘅八月 嘅幾號啊？ 四號 係嘛？ 今日 裏面啦，喺西貢裏面嘅一間大學嘅附近啦，咁就出現咗只豬 BB， 咁啊話要去中暑，咁有個熱心嘅市民咧就倒水俾佢飲，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 Facebook 8月4號嘅 post 啦。咁就佢有啲片段啊，啲 post 咧就倒完水俾佢飲之後咧，擺去一啲陰涼嘅地方咧，咁佢自己慢慢去復甦翻嘅，即係去甦整翻嘅。咁據我哋所知咧，呢個嘅市民咧仲幫佢好似做一啲嘅心肺，係啦，我唔知道有冇嘴埋落去啦，但係就幫佢做下 CPR 啦。咁樣就真係甦整咗，咁樣就走咗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野豬咧，其實都部署不在嘅，好似可以咁讲，但主要都系集中喺啲郊区啦。咁但系点解话好似成日见到佢多出现咗咧？就系、是、因为一啲嘅城市嘅发展啦。咁我哋嗰、那个边界已经开始同一啲嘅郊区咧越嚟越长啦，大家接触嘅地方，系啦，即系本身可能呢忽仔你系郊野公园嘅啊，但系呢度你下面呢忽咧就已经起咗一啲屋，一啲嘅居民住嘅地方。咁结果咧，大家嗰条边界咧越嚟越多，越嚟越貼，越嚟越長，大家見佢嘅機率就多咗啦。 係啊，但係點解我會咁樣講話啊？咁多地方我見到咁多，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啊。我係喺點解會有依個觸發性要揾你上嚟傾依個問題？因為我住大圍噶嘛，之前咁我就見到係馬騮多就緊㗎啦，開始馬騮多依樣嘢就知嘅。咁但係後期係開始越嚟越多啲豬咧，係走曬落。连猪仔都走埋落去 啦，系啦，我啲都观察到有咩情况嘅，系啦。 咁我就见到一样嘢，我好唔高兴嘅，就系、是、依样嘢真系我想问翻，即系睇下点样啲市民啊，好似见鬼咁样啦，报警啦，我都唔怕你讲，我系喺边度咧？见到就系喺大围嘅美城苑。见到啲豬跟住啲马骝喎，佢哋从来唔会打交喎，啲跟住啲马骝一齐行落嚟嘅，咁啲市民就好似见鬼咁啦，又报警，跟住啲食 Q 又喺度咧，即系嗰啲原本食 Q 喺度啦，就好似唔知就以为 系嘛， 啲猪嚟打你劫， 啲大贼过嚟打劫系嘛， 呢啲我毫无心，跟住就见到点样咧，就有啲食 Q 唔识就攞啲石头咁打，掉， 攞石头掉添 啊，系啊系啊，佢谂住用呢个方式嚟赶佢就，但系其实。佢仲惡意咗嘅，其實係咪有咁嘅情況咧？ 因為野豬一般咧就唔會攻擊人嘅，除非受到挑釁咧，到時咧啲豬過嚟自衛啦，所謂自衛啦，到時啲報章咧就大肆去報道就話啲豬咬人啦，其實對佢唔公平，其實係人主動去挑釁佢先啦，第一件事。咁你見到過往嘅新聞咧，絕大部分咧豬真係驚人嘅。甚至可能唔驚都可能坐喺呢個地方裏面瞓覺啊，或者可能或者可能食下嘢啊，玩下咁。但係一般嚟講咧，佢食飽咗咧就會翻上山嘅自己。但係我觀察到呢幾年市民你講嗰個態度方面咧，對豬咧好得意喎。有一班人好中意豬， 系啦，有班人就好讨厌猪嘅，咁、有啲就当然中间啦，咁啊佢哋都好极端化嘅，咁啊讲紧可能唔好话归功于关注组，我觉得喺我观察里面，关注组成立之前咧，其实好多市民都对佢有误解嘅，觉得佢系一啲恐凶极恶嘅动物，有两只獠牙咁样夜晚吉你啰柚嘅出嚟，系啦，咁啊，但系我哋见到呢几年嘅转变啦，好多市民都。觉得佢哋亲身接触过啦，系、都觉得喂， 其实真唔惊噶， 唔惊噶， 接触过， 系啊，接触过，都见到佢，喂，其实佢同一只家猪咧个分别都不大嘅，其实系啊，同埋有时可能甚至乖过只狗添，我只狗都会走过去，可能系吠佢啊，或者撩佢啊，即系咁啊，但系佢仲被动嘅， 戆居 居，戆居居， 佢净系想食嘅啫，食完就走啦，系食完就走嘅啫， 攞个鼻嚟拥下你咁样，系好得意嘅。咁呢啲猪咁样啦，咁市民就好中意佢嘅。咁一班市民中意到佢，成日喂佢，我亦都觉得唔可取嘅呢样嘢。虽然我知佢哋出于爱心，惊佢冇嘢食，但系有时喂得佢多，去到某个地点，一啲人咧就去试过去金山郊野公园咧打野猪啦。去搏野豬啦，喺啲野豬出沒嘅地方就攞食物嚟引佢，因為落曬山啊嘛，食慣人嘅嘢啊嘛，咁亦都有啲可能接獲會投訴，有啲會行出去馬路啦，咁等等嘅有啲嘅社區嘅所謂嘅問題啦，或者係問題啦，咁呢班即係好心嘅人咧，我哋當然覺得佢即係出自良，即係出自愛心啦，好中意動物，我哋覺得亦都唔可以苛責嘅，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可能將啲份量逐步減少，俾佢哋慢慢翻去大自然。甚至唔食翻人喂嘅嘢咧，咁咧即系呢样嘢，咁系有时系要根据翻每个地方嘅特性去做一啲相对嘅措施。 即系其实你哋喂佢就变咗去害咗佢咁。 系啦，系啦，即系某程度系害佢，因为而家即系我补充唔系话。我谂我会补充嘅系，暂时性，我哋觉得系唔应该去喂佢，因为而家嘅政策上面，我哋嘅马路嘅配套又好，社区嘅配套都好，都保障唔到我哋啲动物嘅权益，保障唔到野猪嘅一啲嘅福祉嘅时候，如果我哋咁做嘅话咧，似乎我哋会比较短视少少，都唔系比咁几咁妥当啦，我觉得唔系咁妥当啦。另外一班人，我又讲翻啦，就好憎啲野猪咁啊，会捉野猪啦，就好似啱啱你咁讲啦，攞啲石头掟佢啦，系啦，咁就亦都觉得见到佢要报警，要揾渔护署，即系可能一啲嘅村长啊，好多噶喺大埔啊嗰啲乡村，我成日去。接触啊，咁啊啲村民啊，啲乡村啲村长就最中意去报警噶，系啦。我即系讲，我唔怕，亦都讲到个公开嘅秘密俾你听。有啲嘅村长咧，都会同一啲嘅狩猎队咧，野猪狩猎队，即系香港有两支狩猎队啊嘛，就是、荷枪。啱啱我之前讲话，荷枪实弹去射啲猪嗰啲狩猎队，咁啊佢都同佢熟嘅，亦都据闻啊，听市民啲村民讲咧，都系会攞野猪嚟食嘅。咁我唔知啦，呢年即系呢几年里面，可能市民。关注组有压力啦，有监察多咗啦，会唔会啲事件少发生咗咧，或者甚至冇发生咧？我哋即系希望大家即系继续去留意啦呢样嘢。咁、但系我讲翻就系两堆嘅市民，一堆好极端嘅，一堆好中意，一啲好唔中意，系啦。咁但系我哋关注组咧，我哋觉得就太过中意佢咧，有时会害咗啲猪；唔中意佢咧，咁当然会伤害啲猪啦。我 系 觉得。有时唔系爱唔爱动物嘅问题啦，即系我哋系要尊重嗰个问题，尊重动物嗰个问题。咁我哋关注组嘅角色咧，就系除咗做一个桥梁，俾市民俾一啲信息去俾公众、俾政府知道之外咧，其实我哋觉得我哋系要即系去希望市民能够明白咧，我哋唔系讲紧爱唔爱一种动物，我哋尊重佢个大家个差异性，尊重佢本身个权益，其实已经系一个好足够嘅事件嚟噶。 即系其实。野猪同马骝一样，我以我哋未出世嘅时候，佢本身已经系喺度噶啦。只不过好简单讲，因为而家系城市一路都喺度变化紧，而佢哋个居所都越嚟越系咪？其实越嚟越冇得佢哋居住啦。佢又唯有就由山就走翻落嚟， 走落嚟揾我哋啦。 系啦，咁其实呢个问题有冇同渔护署倾过？ 有嘅，渔护署佢都知道我谂佢都知道，其实发展啦都无可避免入侵咗动物原本住嘅地区嘅，系啊，即系原居地嘅。咁佢哋都留意到，即系人为嗰个嘅做法啦，往往改变咗嗰啲野生动物嘅习性啊。譬如你经过水塘啦，即系虽然我都好中意一啲动物嘅，我都好中意动物啦，亦都好尊重佢哋存在喺呢个空间里面，但系你无奈，譬如话我行过去呢金山嘅水塘嘅时候，哇，只马骝。 我就可能见到你一包嘅纸包饮品就会抢走佢啊，你唔俾嘢食佢啊，可能就会抢你胶袋里面啲嘢。其实啊，某程度就系我哋去纵惯咗佢哋咁嘅行为，即系我老实讲，我都少少惊噶，即系见到啲马骝吓， 惊噶惊噶。其实咧，佢哋而家好醒噶，我觉得啲马骝好醒。你孭住个袋咧、其实。有阵时咧，你第一样嘢，你孭住个袋就孭住个袋，你孭住个袋揸住个胶袋，个胶袋唔该你帮我摆落个袋。 系啊， 你一揸住个胶袋咧，佢就一定系抢你个胶袋。 嗯，系、啊。我有分享个经历俾你听咧，个义工就系曾经去喂惯猪咧，咁佢攞住胶袋咧，其实有十只嘅野猪试过去掹佢胶袋，令到佢自己都跌咗胶。系啦，咁又入咗医院里面嘅，咁所以我见到即系如果要慰治佢哋咧，我觉得即系未必系一个好适合嘅一个嘅方法或者个时机啦。而家 系其实啱阿 Monnie 讲得啱，暂时其实咧大家真系停一停， 嗯， 唔系叫你完全唔好停一停先， 嗯， 睇一睇佢哋在日后点样做落去，你哋。即系再喂唔喂啊？ 系啊， 因为其实如果你唔喂佢，佢自然就会走翻上去。 系啦， 咁其实我都知佢哋而家个住所开始越嚟越少，越嚟越冇地方住。 系啦， 咁但系佢哋如果你不停咁样喂佢，就不停系咁落嚟。 系啦， 咁野猪关注咗就不停系咁做，但系咧佢哋做嘅时候咧，人哋都觉得我哋你好讨厌喎。 啊不断过嚟，好似搞破坏，系嘛？ 而家我唔系唔帮，系咪真系试过渔护署都？我而家所知，渔护署都话，其实我哋唔系唔想帮，而系啲人喂喂咁人哋投诉，我就要做，系咪咁咧？ 因为义工咧，好多时候都喂，对渔护署讲乜嘢，我梗系唔会信你啦。你过嚟捉啲动物嚟人道毁灭嘅，虽然关注组即系可能角色好少少啦，咁但系都未必会叫得喐一啲嘅义工，因为佢哋觉得喂。喂豬我都係出於愛心㗎嘛，咁即係好似我講就話，如果喂豬嘅話，喂嘅地方又近馬路，又經常有啲好多事嘅市民，好多事嘅議員去投訴嘅時候，喂唔得㗎喎，啲豬一定未必可以留得喺度喎，所以權宜之計或者可能可以做嘅時候，有時候會唔會可以引下手，唔好喂佢哋咧，即係俾翻佢上山上面，等佢哋可能我哋個政策可能可以改變到，我哋可以做多啲教育工作，好多時凝聚咗一啲民意，話俾市民聽，我哋要人豬共用喺呢個社區裏面，我哋要不遷不殺呢啲豬嘅時候，嗰個嘅。意識或者個力量大少少嘅時候，我哋先可能會唔會俾我哋同啲豬可以接觸得近啲啊？或者到時先可能係考慮啊？或者甚至可能永遠 live for 即係 live 佢哋喺一個嘅野外裡面，我哋係一個最尊重佢嘅狀態咧。其實到時亦都可能有一個另外一個面貌會出現啦。咁但係我諗喺呢一刻裡面，唔好喂豬係我哋可以做到，亦都係最尊重動物嘅一個做法先。我覺得 係啊，真係呢樣嘢係啱。即係講開呢個話題就真係我都。即系有一次我就系咁啱系西贡，咁即系有个伯伯放狗，咁啊呢个真系经历嚟嘅，我朋友住西贡某度啦，我费事讲啦，咁嗰度亦都有牛，亦都有猪，咁啊嗰个伯伯好好笑，讲咗一句，咁个后生仔就话，我报警，我惊佢入去我间屋，因为佢住嗰啲村屋，跟住个伯伯就话。放条路佢行下啦，系咪即系连条路都唔去行，你都即系都要整死佢咧？但个伯就唔系直接同佢讲嘅，我系喺度，佢喺度搭住头拖住狗行，一路讲咯。咁我知道之后系冇去报警冇嘅。咁就冇咗啦件事。咁其实嚟讲真系嘅。俾条山路佢行下啦，其实佢哋冇搞你嘅，佢哋本身就喺呢个社会，即系等于你啫嘛，人哋救咗街啦，我咪报警拉你啊。 系啊，我哋平时嗰个 leaflet 就印咗呢几句啦，因为好多时候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我怼一张嘅 leaflet 啦，或者派俾佢啦，就系讲紧啲咩咧？见到野猪点做？好简单啫嘛，唔需要报警，系啊，亦都唔需要 渔护 处，系啦、啊，除非可能佢你话佢有危险，你梗系当然可能你可能照可能自己帮佢好似只猪中暑咁，你可能。帮我移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啦，咁呢啲特别嘅情况就例外啦，就其实基本上唔需要报警，唔需要报渔护处，亦都保持冷静。其实最后一句我好中意嘅就系我哋个教育单张啦，或者个宣传单张啦，唔好话教育啦，就系话尊重去享受呢次嘅偶遇，去享受呢次偶遇，就系你同猪一个嘅机遇一齐去相遇嘅时候，不如我哋换转个心态，唔好话去仇视佢，唔好话去歧视佢，唔好话去打佢，唔好讲佢。 不如我哋享受呢一刻同佢相遇嗰个感觉，咁啊，不如系咯，咁样做唔系更加好咩？系咪先？ 嗱，我哋依节咧，大家停一停，谂阿 Wally 讲享受一下点样可以同佢相处，享受呢两个字，享受一下。我哋下 part 翻嚟再继续讲埋野猪关注组之后有乜嘢可以帮到野猪。